军。澳洲外长佩恩早前话对杨恒军被捕感到非常担忧同失望，又话佢被扣押喺严苛嘅环境超过七个月。中国当局一直唔俾佢接触屋企人或者律师，对佢嘅情况同福利表示严重关切。杨恒军今年一月由美国纽约搭飞机抵达广州，之后一直被扣押喺北京。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分歧应该是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另外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及接到中方官员两次致电要求返回谈判桌。发言人耿爽说没有听过美方提到周末的两次通话。耿爽说中美双方已经举行12轮高级别磋商，双方的工作团队亦都保持联系，但令人遗憾的是日前美方进一步提高了对中国输美产品关税的税率，认为这种极限施压的做法纯粹是损人害己，丝毫不具建设性。中方希望美方能够保持冷静，回归理性，停止错误做法，为双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磋商创造条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杨柳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有烟霞，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64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9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3点，升1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6.2，升2毫；建设银行5.78，升3仙；中国平安90.2，跌3毫；小米集团8.79，系升9仙；盈富基金26.4，跌5仙；美团点评75蚊，跌1.2；友邦保险75.35，跌1.5；工商银行4.87，跌3仙；中国移动65.4，系跌1蚊；汇丰控股56.05，跌1.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9.616，瑞士法郎8.004，澳元5.304，加元5.927，新西兰元5.003，欧元8.7217。每百日元对港元7.4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53。日经平均指数报20,456点，升195点。港金现价报14,3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0.5美元，卖出1,53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威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不过七咸道北啦，去尖沙咀方向都有车龙嘅，而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观塘道去油塘啦，裕民坊一段都是慢车的。封路方面，干诺道西有爆水管，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第二线封闭，一带车多。揸车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46，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6: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中小企业参加出口推广活动，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场， 资助可以用嚟喺展览会或者电子平台做出口推广，整网页同流动应用程式都得。 公司有资金做出口推广，就可以拓展境外市场啦。 系啊，即刻上 emf.tid.gov.hk 了解多啲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二嘅晏昼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咧有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嘅。而家嘅温度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系64%嘅。今日嘅节目，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探讨咧由个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嘅引发嘅连串嘅风波啦，同埋咧警民之间嘅唔同嘅冲突啦，到底到而家为止应该点样平息呢？其实今日咧就喺报章嗰度咧有一个咁样嘅报道，嗰个报道咧就系、是。嚟自《星岛日报》嘅，其实系属于一个政治耳语嘅专栏嚟嘅。咁嗰个报道咧就系话引述有消息讲啦，系话港府咧经过研判，认为透过咧现行嘅法例。第241章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进行紧急立法咧系可行嘅方法，因为呢一个法规咧系只系需要经过咧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咧通过就得噶啦，并且咧系令到咧政府咧系有好多即系唔同嘅权力啦，去限制咗咧，譬如香港嘅出版嘅自由啊，甚至系驱逐咧一啲嘅人士系出境啦，亦都咧可以对住贸易或者出口方面等等施以限制的。其实相关这条法例之前都曾经有人研究过或者谈过的，这条法例到底是怎样的呢？1967年的时候香港曾经引用过的。电话号码18721，大家有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和看法。电话旁边我们先请来一位嘉宾，就是全国港澳研究会的理事宋小庄。宋小庄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我见你之前咧都有写文章啦，就写过咧呢条嘅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啊。其实据你嘅研究咧，呢条条例要去到一个乜嘢嘅地步先至系可以引用嘅咧？ 呢个咧就到香港出现咗紧急嘅情况，然后咧决定嘅咧就由行政长官，然后做法上咧就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去开会决定。用呢個附例的形式啊，係頒布一啲行政上的命令嚟嘅。 嗯，咁但係嗰個緊急情況，其實即係有冇一啲嘅先例啊，或者一啲嘅説明啊？點樣嘅情況之下先叫做緊急情況，係需要動用到呢條法例嘅咧？ 嗱，香港回歸22年嚟咧，就似乎仲未出現過，但係而家係咪將會出現咧？就係、是、我覺得而家咧就應該行政長官考慮之中嘅問題嚟嘅。 嗯， 因为而家嗰个示威抗议咧，已经走向暴力化啊。咁样暴力嘅时候咧，就系香港社会不能够容忍嘅时候。咁样咧，香港嘅警方如果咧就因为种种嘅原因啊， 咁樣未能夠制止啊，咁樣咧就暴力繼續持續嘅時候，就有咁多嘅可能性去頒布呢個緊急嘅規例嚟。 根據你的研究，即係有依條嘅規例啊，同埋冇動用依條嘅規例，對於警方嘅執法能力相差有幾大呢？ 警方嘅執法能力咧，就可能會增加呢、這個睇下個規例裏邊嘅規定，然後咧就係示威遊行嗰啲權利會減少嘅。 即系其实系咪我可以咁样理解啊？佢会系扩展咗警方嘅权限？ 有机会噶， 嗱， 如果我唔知道，因为而家个规例嘅嗰啲未制定噶嘛， 系嗱，如果我睇翻咧过往香港嘅历史啦，就揾翻1967年嘅时候五月嘅时候，曾经系颁布过呢条嘅紧急嘅规例。咁當時都對於香港人嘅活動嘅自由啊，或者係抗議示威啊等等咧，都做咗相當之多嘅限制喎。咁而家個比較同當年嘅比較點 咧？就做呢個暴力化嘅示威遊行，一啲人嘅行為咧受到限制啦，即係譬如話咧，可能唔準你示威遊行啦，咁樣然後咧就好似宵禁咁樣形式啦，然後咧對嗰啲嗰啲碼頭啊。车站啦、啊，嗰啲交通工具加以管制啊，咁样等等呢样嘢，然后咧就如果一出现咗呢个情况，因为要考虑到警力嘅需要，咁样警方所做嘅措施可能都会升级噶。咁样咧就呢个就具体嘅情况我讲唔到，因为事情未到呢个程度。然后咧就因为呢个系双方互动嘅，即系话咧就示威者同埋警方之间咧就都而家都目前都未知系嘛。如果示威者有一个暴力嘅行動升級嘅時候咧，警方必然會相應嘅升級，然後咧就升級嘅時候咧，必須有一個條例上嘅支持啊嘛。所以可能呢個咧就頒布呢個根據呢個條例頒布嘅規例，就係支持警方嘅行動咯。 我睇過你曾經講過啦，就係對於法例嘅即係研究啦。咁你曾經講過咧，就係可以有兩步嘅措施嘅。第一步措施咧，就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係根據呢個公安條例嘅第17E條啦，禁止香港境內咧任何地方唔超過3個月嘅任何類別嘅公眾聚集。咁而家實際上咧，警務處亦都係幾次啦，係拒絕發出咧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即係就唔俾一啲嘅遊行咧合法地舉行嘅。 警方呢個發出係個別嘅， 係 某一啲申請嘅。而家根據頭先你講，我引述嗰啲公安條例就係規定一定期間，佢係3個月，咁所有嘅示威遊行都需要暫時凍結嘅。 即係任何性質嘅示威遊行都不得舉行，係咪？ 系啊，冇 错。好啦，咁跟住你讲嘅第二步咧，就系话如果第一步嘅措施而成效不彰啦，咁第二步咧就系、是、根据头先我哋所讲嘅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嘅第二条去颁布一个嘅状态啦。但系我亦都曾经即系睇过有其他论者咧，佢认为如果动用到呢条条例咧，其实同我哋动用呢个基本法14同埋第18条咧，就相距不远噶咯。你又点分析咧？ 有仍然有分别嘅吓，分别咧就系警方就通通唔发呢、這个不反对通知书，即系警方都发呢个反对通知书3个月嘅时候咧，如果仍然有示威游行嘅时候咧，咁样咧就如果特区政府或者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认为咧，特区政府如果系抵消呢个咁样嘅非法嘅集会或者示威游行咧唔够嘅时候咧，佢去根据嗰个241章啊，由行政长官去同行政会议咧就颁布呢个紧急情况之下嘅啲规例啦，系嘛，咁样方便咧警方执法嘅啊，咁样到你话基本法14条咧，呢、這个系指啊。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治安或者救助在害的时候就会出现的，这样呢就中央政府如果同意就会报告中央军委，中央政府就会派出这个驻军啦，我相信驻军中的武装警察去做这个维持治安的工作的。这样这个呢跟18条那里仍然不同的。因为18条嘅时候咧，系讲香港出现咗嗰个战争状态，或者出现咗呢个特区政府不能够控制嘅动乱。 這個判斷權就變成不是行政長官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了。那他判斷了就香港沒辦法控制的時候，他就宣布緊急狀態在香港出現了。跟前面講的緊急情況有兩個字的差別，一個情況一個狀態，是吧？那麼這個時候呢就分別就很大了。那樣呢就解放軍可能包括武裝警察就會出動了，是吧？那樣呢就香港呢就會在軍事管治之下了，然後全國性的法律都可以引進來香港執行，除了香港特區的法律之外。 嗯，唔係字面上面當然知道有一個咁嘅差別啦，但亦都有論者咧，其實指出咧，如果我哋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咧，其實就即係宣布緊咧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咁其實如果宣布緊急狀態，呢、這個就同基本法第十四條同埋基本法第十八條嘅情況咧，可能都相距唔係好遠噶咯。因為正如你頭先亦都解釋過十四同十八條嘅條文啊嘛。 有分別啊，仍然有分別嘅，一個咧係仍然係本地嘅自治範圍的事務，然後到呢就到十四條的時候呢，請求駐軍協助的時候呢，已經進入一個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了，是中央和香港特區一定有個互動的，然後呢就平息了那個治安問題之後呢，那些駐軍就回軍營那裡了。那到最後那個階段呢，就是十八條那個緊急狀態的時候呢，這個是屬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啦，那個事情的性質變了的啦，所以不是話係好接近，是不斷升級的。 嗯，即係可唔可以視之為一個叫做前奏呢？即係如果要用基本法第十四或者十八，其實用呢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可能是一個前奏呢？ 哦，咁樣我諗咧，最好咧就冇一下跳到第十八條啦，可能冇一下跳到十四條啦，咁樣可以用241章嗰啲情況做正先啦。如果平息咗，就唔需要請駐軍幫手啦，更加唔需要咧就由中央嚟頒布，要全國人大常委頒布嗰個緊急狀態咯。 嗯， 是不是这样会好一点？ 但是明白，那你又怎么分析，即如果动用这个紧急的条例还有动用基本法和十四和十八条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的影响呢？ 那么这个信心要到时再发生再评估嘛，那么全部都是基本法的框架里面的，因为基本法如果你看看那个第十七条或者第158条都規定了咧，香港特區的事務咧就分為三類嘅，一個係自治範圍的事務嘅，即係譬如話咧就林鄭公布咗嗰個241章嗰、那個規例嚇，咁樣仍然係自治範圍的事務嚟嘅，咁樣然後咧就林鄭動用嗰個基本法十四條嘅報告中央話請駐軍嚟幫手，咁樣軍委批准咗，咁樣嚟幫手，咁樣呢個咪涉及中央啦，變成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嘅事務咯。然後咧就到十八條咧，裏邊講咗啦，就特區政府冇辦法控制嘅動亂噶嘛，咁樣即係自治範圍嗰啲事務咧，特區政府咧就已經無能為力啦。咁樣中央政府變成要 take up 咯， 嗯， 咁樣變成中央管理嘅事務咯， 嗯嚇， 係嘛？ 咁 但係呢個咧有時間限制嘅嚇。 咁即係所以其實你會唔會有個結論，就係如果對於一國兩制損害最少嘅，就係動用而家即係頭先我哋所提嘅緊急條例呢？ 嗱，如果對香港損害最細嘅時候呢，就搞事嗰陣收手吧啦，呢個我嘅忠告囉。 好啊，多谢晒你，宋少庄，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拜拜吓。宋少庄咧系全国港澳研究会嘅理事，亦都头先就系分析咗啦。如果系引用咧呢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啦，同埋咧引用基本法第十四条或者基本法第十八条之间嘅一个嘅分野啦。咁啊嗱，关于呢一个嘅议题咧，其实今朝早啊，行政长官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咧，亦都被传媒问及到咧呢个问题嘅，就系问咧究竟政府系咪真系好似 报章所引述咁样，系研究紧咧引用呢、這个紧急情况条例规例咧。咁但系咧，特首咧似乎就冇正面回答到咧呢个问题嘅，即系冇承认都冇否认，佢只系话咧就系、是、所有香港嘅法律，如果能够提供一个法治嘅手段嚟止暴制乱，特区政府都有责任去睇睇嘅。电话号码18723，有啲咩睇法打嚟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8月27日朝早9:3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会否引入紧急法处理修例争议，佢话政府有责任用法治手段止暴制乱， 如果有违法暴力嘅行为，就需要执法嘅机关主力系警队进行拘捕，但執法的工作亦都要睇下現行法律嗰方面有冇一啲嘅法律嘅手段可以能夠處理得到。我哋係有責任為咗盡快止暴制亂，去用我哋香港嘅法治嘅手段，包括我哋嘅法律。 佢又重申不適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務工作。11:30，海關拘捕8名健身中心董事同埋職員，佢哋涉嫌用威嚇手法銷售健身服務。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不良营商手法调查课监督叶东清， 即使受害人表示系冇兴趣购买任何服务咧，职员都会喺呢一份表格上边就系话只系填嚟做个记录啊，咁就叫佢哋填写个人资料喺呢份表格上边，然后就签署。 12:00，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如果政府引入紧急法，等同宣布戒严。会引嚟反效果， 即系连和平集会都取消埋你啊！咁你估香港人系会啊乖乖地啊咁啊静晒啦咁样，抑或系继续抗争咧？我希望林郑真系谂清楚，系咪添烦添乱？ 下午4:00，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对于昨晚深水埗同埋黄大仙嘅示威集会表示遗憾， 例如普通市民被无故包围，公共设施被破坏。而所謂的和平集會都已經演變成滋擾和破壞的行為。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嘅。咁其實咧呢個叫做緊急情況條例規例咧，佢嘅內容係點樣嘅咧？佢其實就係根據咧香港法例第241章咧所頒布嘅一條嘅。規例嘅241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咁呢條法例就係1922年開始係有噶啦，咁啊1967年嘅時候咧，曾經咧係頒布過嘅，咁當年咧就喺5月初嘅時候啦，新蒲崗人造膠花廠就發生咗一個嘅工潮，咁後屘咧亦都演變到連串嘅衝突啦，後來亦都咧係引致到大量嘅人士啊就圍花園道嘅事件，咁隨後咧係港英政府咧就喺当年嘅大概差唔多去到5月中左右啦，就颁布咗咧呢条嘅规例吓。根据呢条嘅规例咧，颁布咗一连串嘅紧急法令嘅。咁其实呢条嘅规例，如果大家咧而家上翻去网啦，都可以揾到咧条法例嘅原文嘅。咁条法例嘅原文咧就系讲，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订立任何佢认为合乎公众利益嘅规例嘅。咁譬如包括咗啲乜嘢咧？就是对于咧刊物啦、文字啦、地图啦、图则啦、照片啦、通讯啦或者通讯方法咧嘅检查、管制啊、压制啊，都系可以做噶。咁亦都可以逮捕啦、拘留啦、驱逐咧或者系递界一啲人嘅离境啦。然之后咧喺商业嗰方面咧，可以对陆路航空或者水上运输咧加以管制，对贸易啦、出口进口啦、生产啦同埋制造啦都可以加以管制，亦都可以咧授权佢咧进。 進入去搜查任何嘅處所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揾翻即係以前嘅報章啦，咁就可以睇到咧，當年1967年嘅時候啦，嗰個嘅緊急嘅規則啦嘅詳細嘅內容嘅。咁但係頭先我所引述嘅就係講緊咧香港嘅法例第241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喺條條例之下可以授權咧所做嘅嘢嘅。咁啊，其實咧呢條條例咧亦都有一個規定啦，就係亦都係可以授權咧有人可以代表行政長官咧取得任何財產或業務嘅管有或者係控制嘅。咁即係話佢唔單止係控制緊咧每個人嘅一啲嘅人身嘅自由啦，同埋咧係個言論嘅自由啦、出版嘅自由啦，亦都咧係會影響到咧一啲嘅工商貿易嘅發展嘅。如果我哋睇翻啦，當年嘅相關嘅事件啦，其實咧當年咧就曾經有三份嘅報章啊，1967年嘅時候啊，就係被勒令停刊嘅。咁嗰陣時嗰三份咧就係《香港夜報》、《新五報》同埋《田豐日報》。咁除此之外咧，當年嘅港英政府啦，亦都係派人咧去搜捕咗咧幾个嘅地方，包括咗系太古船澳华园职工会福利部啦，吓太古嘅唐工会福利部啦，同埋咧一啲嘅工会嘅支部，以及咧系当时嘅香岛中学嘅。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被递界出境。咁所以如果话真系引用呢条条例规例，咁到底咧会对于而家嘅反修例嘅风波同埋冲突有几大嘅影响咧？1872-31，带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今个月11日将50个被捕人士送往新屋岭拘留所处理，当中6人有骨折，其他大部分需要送院的人都是轻伤，他们的伤势都是在拘捕时造成，不是在新屋岭拘留所造成，亦都不存在故意留难或者不给被捕人士见律师，只是要安排时间他们会见。另外，支援科警司戚夏如话，一个女事主上个星期召开记者会，话警方的搜查方法不当，警方翻查警员记录册、记事册同埋闭路电视等的资料，确定并非好似女事主所讲，强调佢当时唔系完全被脱去内衣搜查，警方亦都冇要求佢张开双腿或者做出踎低起身等的动作。另外，对于网上有留言话有女事主被性侵犯，戚夏如话警方唔揣测点解有人要诋毁警方，又话如果有证据请拎出嚟，呼吁唔好抹黑警队。城大学生会编辑委员会证实，一个编委会记者今日嘅清晨喺住所以涉嫌串谋刑事毁坏罪被捕，目前扣留喺长沙环境署，有律师陪同。上星期六观塘区游行之后演变成跨区警民冲突，多人被捕，5个涉案男女被控非法集结及暴动罪，其中4人寻日已经出庭应讯，剩低一个男人经治疗之后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应讯，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1月6日同其余4人一起应讯，被告期间获准保释外出。裁判官下令被告以现金5000元保释担保，不得离开香港，需要交出所有的旅游证件，逢星期六去黄大仙警署报到，需要遵守宵禁令，同埋需要居住在报称地址。大约20个来自工党、街工等民主派区议员和地区工作者中午到港铁九龙湾总部抗议和递信，要求港铁不要再无理关闭车站，港铁派代表接信。他们批评港铁在过去星期六和星期日先后封闭多个主要港铁车站，又被发现安排列车在无载客期间接载防暴警察到港铁站。街工梁耀忠说，港铁作为本港重要交通工具，但就接二连三在发生冲突期间关闭车站，批评做法如同压止市民参与集会的自由。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有烟霞，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接近沙田马场。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内铜锣湾反方向的支路是车多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暂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点。在九龙方面，观塘协和街上行近住康宁道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晓光街。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沙田坳道车多，龙尾排到去虎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之前提过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的意外，同埋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意外，两宗都啱啱清咗场噶啦，交通有待回复正常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咗啦。2019年4月1日或之后开课嘅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0,000元加到20,000。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嘅资助都用得翻。申请有效期和次数都没有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还多了课程选，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一下。 十间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发起罢课，也有些中学生可能都会罢课，有些讲法就是未成年的年轻人大规模参与一些政治活动是被利用。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我不会随便讲话所有学生或者青年人都被人利用，但他们掌握的资讯是不是完全真实呢？如果真的发放一些不正确信息，这些人自己就真的自己想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 星期六朝早8-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啊！嗱，咁啊，剛才咧就聽過啦，全國港澳研究會嘅理事啦，宋小莊咧，佢就講分析翻咧，就係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咧，同動用基本法第14条或者第18条之間嗰個嘅分別啦。咁但係其實如果要動用到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其實對我哋嘅人身嘅自由啊，有幾大嘅影響咧？電話號碼1872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系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嘅。梁家杰你好， 系陈燕平，大家好。 系嗱，请教一下啦，如果咧我则净系睇呢个香港法例第241章咧呢条嘅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咧，其实似乎喺呢条条例生效之后咧，好多嘢政府都系可以做嘅。 我今朝留意到特首咧喺行政会议之前，佢嗰个驳咪咧，佢有强调咧，要用法治嘅手段嚟到去止暴。制亂嚇。咁、首先我想同佢商榷一下，法治係乜嘢先？如果你呢一條241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咧，其實俾一個權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咧，就係、是、當香港出現緊急情況或者危害公安嘅情況之下咧，佢可以凌駕曬所有立法嘅程序嚇。咁、咧就包括。唔需要經過立法會立法啦，立法會亦都冇權去制止佢根據241章立嘅法律啦。亦都所有我哋享受緊嘅人權自由，以及一切嘅制度咧，俾我哋嘅一啲保障咧，都會全部咧係被剔除嘅。好啦，咁問題就係點解會出現呢個緊急情況咧？點解會出現危害公安嘅情況咧？今次嘅始作俑者系边个呢？就系、是、特首同埋佢嗰班行政会议成员喺评估呢个送中条例嘅时候出现严重嘅错误啊嘛。咁你有咩理由？你如果自己系搞出一个咁嘅乱局出嚟，你就去用呢个241章呢个咁嘅紧急情况，去为自己继续去苟延残喘，保有你。即是道德已经是没有了，应受性都没有了，管治香港的权力是为你继续保留呢？这个我不觉得是我们行的一套法治可以容纳到的一个行动。因为我们的法治呢是用法律来保障人权自由和规管公权力的行使嘛。六七年五月刚才你都介绍过了，这个人造胶花厂引起的呢、這個咁當時嘅六七暴動咧，呢、這個唔係特當時啊嚇嘅一個總督同埋佢嘅行政會造成噶嘛，佢係處理一個係出現咗嘅嚇，當時大家都知啦，可能係因為文革喺內地搞到火紅嘅年代，土共就想去和應咁樣做出嚟嘅一個形勢啊嘛，咁但係今次咧，我覺得佢點都講唔過去嘅，佢自己做出嚟嘅。一啲一个咁嘅局面，本来可以回应五大诉求，嗱佢话咗啊吓，佢话我冇，我系有回应，不过冇答应。其实呢个真系又玩语言艺术。其实如果你好简单啫嘛，如果你话哦，我原则上系可以接受呢五个诉求，我而家就整一个平台出嚟讨论下佢点样如何落实吓，大家仲可以傾你點樣去落實噶嘛？譬如你追究警方追究到邊一啲行為，係咪淨係指揮官？或者你話抗爭者追究到邊啲行為？係咪我如果我真係證實到你係有真係傷過嚴重傷過人啊？或者你掟過汽油彈啊？我就即係唔會寬鬆處理呢啲嘢咧，係可以傾噶嘛？你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梁定邦主席啊，都已经其实是好客气地迂回地话俾你听，特首，我最多同你顶一阵嘅咋，你唔好排除系要做一个第86章法例规定嘅嗰个法定嘅独立调查委员会啊，其实佢都承认自己系冇守政权、冇独立嘅一个传召权，亦都唔可以俾一啲证人咧系一个豁免责任嘅权力，咁所以其实。你要明白呢啲嘢，你咪傾咯。你話好啊，咁而家有啲警方有啲擔心喎，公眾有啲擔心喎。咁你係傾啫嘛，你傾下究竟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究竟嗰、那個成立嘅時候，佢嘅工作範圍、調查嘅範圍係點樣？有冇係去決定刑責嘅？呢啲係咪可以傾嘅？撤回就更加離譜添啦！佢而家咁樣唔應唔勝，因為你撤回咧，大家都明白點解我哋堅持要撤回咧，就因為撤回係一個動作，係佢承認佢曾經試圖破壞一國兩制嘅基石， 是將兩制之間的防火牆移除嘛，那你要撤回，你才是大撤大誤，你是告訴我們聽你這個企圖是失敗了，以後你不會再嘗試破壞一國兩制嘛。其實全部這些東西呢都是有邏輯的，咁雙普選更加是啦，都唔使我費唇舌啦，係咪啊？陳 燕平，當然啦，即係由你嘅角度睇上嚟，或者係一啲嘅法律界人士睇上嚟咧，如果係動用香港法例第二十一章咧，就唔可以叫做咧係符合用一個法治嘅基礎上面去處理今次嘅事件啊嘛。咁但係如果用政府嘅思維咧，佢哋就會話，其實呢條法例係真真正正擺咗喺香港嘅法例入邊嘅噃，即係其實佢係有一條咁嘅條文咧，佢係可以引用嘅。 咁啊，梗係啦，即係你公安條例由我哋大律師公會主席嗰陣時啊，講緊係2001年啊，我哋已經講緊你呢條係殖民地嘅惡法，你係唔應該喺特區成立之初將佢復辟嘅。而家呢一條其實呢根本係得一個核彈嚟嘅，你放咗個核彈呢，你唔單止係真係可以炸親嗰個運動啊！成個香港都炸融嘅。 係， 你諗下，如果你係要成為繼續保持啲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人哋喺香港做生意嘅，我哋其他紐約啊、倫敦啊呢啲國際金融中心嗰啲投資者、投資機構，佢能唔能夠真係容忍啊？香港嗰個特首嗰架頭啊，係可以用一个紧急情况规例嚟到自保咧，系为自己保镬，系为自己冇咗认受性同冇咗嗰个道德去管治香港嘅情况去自保啊，咁咪即系人治咯，即系你用法律作为一个手段，你用法律作为一个武器嚟到去驾驭香港人，而香港人做紧嘅就系一个爱香港、守护香港嘅价值、自由、人权、法治制度嘅一个运动啊嘛，系我哋争取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啫嘛，系回复翻基本法啫嘛。咁所以你如果发觉咁嘅放咁嘅信息出去咧，即系话哦，你可以自把自为，冇规冇矩，为咗自保去苟延残喘，一个你道德上不能够再管治香港嘅形势，你就用呢个法例。咁其他国际之间，点会再信香港呢？如果香港，即系我可肯定同你讲啦，外国最担心香港系做咩？就是、变成中国嘅白手套，变成扯线公仔，再不能啊自主地去决定履行我哋根据国际嘅条约，包括世贸组织吓、啊，我哋嘅合约上嘅嗰个责任啊嘛。咁如果你而家咁样做法，即系冇规冇矩啦。咁即係你係根據一己嘅嗰個私利嚇、啊，自己去保住自己嘅位，而可以咁樣立亂行事。咁呢個係一個人治嘅一個特質嚟噶嘛？你千祈唔好咁做啦，真係。 剛才咧你都講到，如果定立咩規例啦，會對於國際貿易嘅信心嘅影響啦。咁如果我睇翻咧六七年嘅一啲嘅資料啦，其實佢喺引用呢個第二十一章咧，佢下低咧都要制定一啲嘅規例嘅。譬如1967年嗰陣時咧，就制定咗兩個規例，包括咗就係防止煽動性演說規例，同埋一個叫做制止煽動性招貼嘅規例啦。咁入邊咧，佢係自定咗，即係好多嘅唔同嘅條文啦，限制大家唔能夠做啲咩嘢，或者乜嘢叫煽動性啦，同埋佢嗰個罰則咧係點樣，以及係授權咧警方咧進入去一啲嘅處所調查。嗱，咁即係話咧，如果按咁樣理解咧，即係話佢係喺呢條規例之下，佢可以畫個框好大，但係與此同時，佢亦都可以畫個框咧係好窄。嗱，舉個例啦，如果佢引用呢個二十一章，佢就淨係畫個框，話我喺譬如貿易嗰度咧，我淨係管制一啲包括而家成日大家會見到嘅頭盔啦、濾嘴啦呢類咁樣咧進入香港。其實你覺得即係呢個又會對於國際貿易嘅或者係國際層面去解讀咧，會唔會影響係少啲咧，定係一樣都係咁差咧？ 我覺得咧，你一動用呢、這、一個規例呢、這個條例咧，你其實個前設就係香港進入一個緊急情況、危害公安嘅情況啊嘛。咁即係話你其實我即係從來都唔明白林鄭究竟點樣諗嘢嘅。你作為一個地方首長，你梗係會同國際我哋嗰啲啊 即係商業上嘅朋友講，我哋冇事噶，我哋係 OK 噶，我哋一切運作如常嘅。啊，佢唔係噶，佢背道而馳噶，佢急不及待話俾人聽，我而家咧就係管唔到啦，我緊急情況啦，我甚至可能要叫解放軍出嚟啦，咁樣放啲咁嘅風啊！你即係呢個咧，我係覺得佢完全係不配做特首嘅，你冇可能咁啊嘛！你其實同埋咧，佢而家咧，如果你一動用呢樣嘢咧，你其實你可能啊，學你話齋嚇，就用翻你個舉例啦。 你可以用窄嘅方法去做啦， 用窄嘅方法，唔俾入頭盔，唔俾入生理鹽水嚇。OK， 咁係解決到問題咩？咁你估你會制止到我哋嘅抗爭者去爭取一個公義嘅香港，一個公平嘅香港，佢會收手咩？其實你咪即係更加令到佢多啲人受傷啫。 嗱，我想問多理解多一條咧，即係法律上嘅規限，因為喺1967年嗰陣時咧，其實當時嘅香港嘅法例咧，同而家就好唔同啦。如果我而家睇翻咧第241章咧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咧，佢入邊嘅第四條啊。第四条，佢就系话咧，任何规例或依据该规例订立嘅命令或规则，即使系同任何成文法中所载者有抵触，仍具效力，即系话佢系可以凌驾于咧所有嘅成文法。咁我就想了解啦，1967年我哋冇香港人权法案，而家我哋有香港人权法案，咁但系喺呢条第四条嘅条文之下，系咪佢都会凌驾埋香港人权法案嘅种种嘅人权保障噶？ 当然啦。所以頭先我一劈頭咪講咯，即係你如果一用咗呢條咧，你就所有而家我哋享受緊嘅人權自由，根據人權法案條例，根據國際人權公約，我哋享有嘅自由人權咧，係全部都係被架空咗嘅。 即係就算我去想尋求法院嘅覆核咧，亦都係唔得嘅，係咪啊？可唔可以咧？ 我相信就咁嗱，如果你話嗱，因為咧，譬如其他國家咧都有啲類似嘅咁叫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譬如美國就有嘅，咁咧佢咧就可以向法院，係譬如你話特朗普啊，你而家亂嚟嘅呢個緊急情況你宣布咗，咁我咧就去覆核你，咁要宣布你違憲違反呢個美國憲法，美國可以嘅，但係呢條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咧係冇呢個規定嘅。 嗯， 咁即系嗱，当然你可以话，即系呢个唔使写嘅，我相信咧就可以去法院。咁但系你去法院咧，排得期嚟啊，审一轮司法复核咧，其实咧已经系掹到份噶啦。 嗯， 而你行政机关你决定咗用核弹咧，其实你已经讲做咗啲动作俾全世界睇，你系可以为你一己嘅利益，而系去牺牲香港嘅福祉嘅。呢、這个信息本身已经系真系好坏好坏嘅一个信息。 即系如果在你眼中头先形容起嚟咧，就算唔用基本法第14或者第18条咧，其实动用这个第241章呢条条例咧，都系一个核弹嚟噶啦。 系啊，我觉得系啊。 同14同18个差别咧， 如果你讲俾人观感上，即系政治观感上，同埋。國際社會是不是覺得你仍然是行事有規有矩、啊、你其實你無論你用哪一條首先你說的基本法14、18或者這個241章呢一樣咁差噶啦， 明白好啊！喂，多謝你梁家傑傾到呢度啊，唔該曬。梁家傑咧係資深大律師啊。其實頭先咧亦都有一個嘅另外一個咧，即係官員啊見傳媒嘅場合，就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咧邱騰華，因為今日咧就同啲商界啦去傾咧美國嘅貿易。即係美國同中國之間嘅貿易戰啦，對於香港嘅影響嘅。咁其實亦都有記者咧問到佢：喂，如果咧係引用呢個緊急法咧，會唔會影響到香港嘅貿易地位咧？咁其實邱騰華咧就亦都冇好可以話未有好即係直接地去到或者正面地回應啦。佢就係話咧即係聽到咧民眾有唔同嘅政治立場都好，對政府嘅不滿都好，絕大部分咧都係希望咧香港停止暴力，恢復和平同埋社會秩序。咁啊，佢就话任何方法咧，能够按照一国两制、按照法律、政府同市民嘅共同意愿咧，都会思考呢个问题。而喺国际层面上面咧，每个政府 如果面对香港咁嘅局面，都会采取唔同嘅手法做好工作。咁但系佢亦都话咧，由佢嘅角度啊，如果冇一个稳定和平嘅环境，任何经济活动都会受到负面影响。电话号码18721，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倾倾你嘅一啲嘅睇法或者系分析嘅。 约瑟夫·戈培尔，希特拉重用嘅宣传部部长，系纳粹洗脑计划嘅幕后主脑。他除了善于策动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为纳粹党进行形象工程之外，他还用了什么手段激发起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呢？戈培尔对希特拉有至死不渝的忠诚，但最后他又得到什么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1，有唐先生啊，你好，唐生。 咁啊， 系 嗰啲头先送咗嗰啲干条咧，我系赞成嘅。嗱，如果你依家个个星期六、星期日都系咁游行示威咯，嗰啲所谓即系边系边系游行，咩示威者啊，根本就暴徒，海底隧道嗰啲嘢打烂晒，铺头又打烂晒。你咁搞落去真係無盡期㗎喎，搞唔掂㗎。你就算話點都好啦，核彈又好，乜都好啦，實行嗰條條例，即好似港島咁，港島長期俾核彈炸咗都可以重生啦。你依咁搞落去死緊㗎。 但係影響好大㗎喎，即係要咁樣嘅方法先能夠重生，真係影響好大㗎喎。 冇問題嘅，冇問題嘅。你依家一搞落一樣死嘅啫喎，嗰啲鋪頭啊，全部執笠。依家都话好多工人失业，嗰啲铺头执啦，你咁搞落一样无尽头嘅，冇得搞嘅喎。嗰啲如果你死咗之后可以重生呢啲，如果你无尽头咁搞落，大家都揽住死，咪仲惨系嘛？ 明白吓，好啊，多谢晒吓，多谢晒阿唐先生嘅说法，亦都系回应翻刚才啦。我哋节目一开始咧访问过全国港澳研究会嘅理事啦，宋小庄咧，佢讲其实都仲可以引用咧呢个公安条例禁止一切嘅游行集会嘅。有郑先生，郑生你好。 啊，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咧？ 我想回应刚才讲紧少少啫。香港其實有好多錢嘅，唔會死嘅，即係我想講俾你聽，唔使驚香港會死。香港咁多外匯，有排都未死啊。好啊，第二樣嘢我想講翻咧，入翻主題啦。咁其實咧，如果去林鄭咧，真係行差唔多係戒嚴禁制嘅。咁其實即係佢行呢一步咧，就諗清楚。佢真係行咗呢步咧，就真係推香港人去到一個好，即係一個邊緣嚟嘅，係翻唔到轉頭嘅。咁其實佢如果佢而家香港唔係冇錯啊梁家傑咁，香港而家唔係冇彎轉。佢只要肯即係、就是、肯誠意，第一件就話撤咗佢，然之後話研究一下嗰個修例，即係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其實係有個下台階嘅，佢同中央都有個下台階。如果佢再推多一步嘅話咧，中央都冇下台階，啲人係咪？如果佢行多一步，真係個特權化咁樣，咁你估啲人會收手咩？唔收手會點啊？咁咪真係推冧曬嘅咯喎！咁嗰陣時係邊一個負責？唔係而家林鄭最中意將啲問題咧，好似推曬人哋身上。有識之士都知啦，成個問題都喺佢身上㗎啦。仲有第二點咧，就係話阿梁定邦咧。唔好再做林鄭最後一個周永生啦！佢自己知道佢如果佢繼續做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主席，佢唔再講真心話咧，直接話真係唔可以嘅，係查唔到嘅。咁其實佢用翻個良心去講，幫我哋香港人，其實佢唔好再做，即係我想強調一樣，佢明知係做緊周永生第三，以佢而家咁嘅。 你講周永生教授 係周永生教授係啊，即係最後一個周永生。即係其實佢係第三個㗎啦。 好啊，多謝曬你鄭先生嘅意見同睇法啊。其實咧，即係查過一下咧，依、這個引用香港法例第241章咧，其實嗰個言論即係最開初其實係點咧？如果睇翻咧，喺八月初嘅時候咧，曾經有人士喺報章即係寫過一啲嘅評論啦，就話其實呢、這個241章咧引用呢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咧，都係政府可以使用嘅一個板斧嚟嘅。咁其後咧喺後屘亦都大家關注啦，即係政府會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啊，或者係用其他嘅方法啊處理目前嘅規定。 定的时候，其实在8月15号当时的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也都是说、是用一个紧急的法例禁止示威呢都係即係可以支持嘅咁樣，咁其後呢亦都係另一位行會成員呢湯家驊亦都係表示呢法例上面呢港府係的而且確係可以宣布呢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亦都可以引用呢以寫一章呢條條例。咁然之後我哋睇返亦都係8月中嘅時候啦，國新辦呢辦咗一個嘅吹風會，咁當時呢亦都有內地嘅專家學者啦，包括係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心嘅主任周平学咧，佢喺会上面咧，亦都系指出咧，特区政府系可以根据公安条例或者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咧，去处理香港嘅秩序嘅问题嘅。咁啊，嗱，即系一连串嘅风波，咁啊，大家点睇咧？咁当然亦都要补充啦。其实其后咧，系亦都汤家骅或者系叶刘淑仪咧，对于系引用呢条241章嘅呢条条例咧，亦都系有保留，亦都话咧系行政会议未系一个主流嘅意见嘅。不如我哋先听一节咧6点前嘅交通消息，跟住咧听一节详尽嘅新闻报道，继续翻嚟有自由风，自由风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方向荃湾近住彩虹村落桥位啦，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荃湾方向咧挤塞噶啦，排到去启业村，咁影响埋咧伟业街，落翻去观塘道咧亦都系挤塞嘅。重复一次位置啦，咁就系龙翔道方向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落桥位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去到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工商银行4.867跌三仙，中国移动65.4跌一蚊，汇丰56.5跌一毫半。今日五大升幅股份 ：HMVOD 视频、环球大通集团、华资国际海洋、新昌创展控股同埋达力环保。五大跌幅股份：标准资源控股股权、康宁医院、中横油、罗马集团同智能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05.8，瑞士法郎0.981，澳元0.676，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162，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111。港金报14,33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0.56美元，卖出1,530，买入价系买入价1,529.6美元，卖出1,530.3美元。港汇指数107.4，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九龙城，咁较早时啦，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去旺角方向曾经有意外，清理咗一阵噶啦，车龙就消散当中。咁而家龙尾啦，系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渔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渔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嘅湾仔出口。反方向，坚拿道天桥落去铜锣湾嘅支路都系车多些少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排到去北拱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是车多的，伟业街的龙尾排至到去常月道，另外新清水湾道转出去龙翔道龙尾是接近彩云村。 窝打老道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些少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东隧出口上东区走廊去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变种员工必须备之则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嚟讲，必须备之则吉嘅一定系非法劳工，雇用非法劳工系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三年及罚款350,000，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避之则吉。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在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邱子勤。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翻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我哋嘅评论员系邱子勤，邱子勤你好啊。 啊，你好。 嗱，邱子勤最近大家都关注啦，到底政府咧话会同社会各界啊构建对话平台，咁究竟嗰个平台系点样构建法呢？喺上个星期六啦，就有19位嘅人士啦，嚟自各界嘅人士，其实睇到似乎比较多都系点讲咧？即系唔系最年青嗰啲啊吓，咁啊，譬如有前任嘅局长啦，有大学校长啦，咁就同特首嗰方面咧有一个会面，咁但系特首就话咧，其实呢个唔系讲紧话，即系一个个对话平台，就咁讲。同嗰十九位嘅人士咧去傾偈啦，而係講緊咧同更加廣泛嘅人士去溝通交流啊。咁佢今朝早咧喺行政會議開會之前見傳媒嘅時候咧，亦都話啦，即係民間如果有人係提出即係唔同嘅一啲嘅溝通嘅建議啊等等咧，咁其實佢哋都會去見嘅。咁我哋睇到尋日有一個消息傳嚟咧，就係有三個嘅組織啦，就係有一啲嘅青年人啦，尋日咧係同特首林鄭月娥啦，仲有就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啦，同埋民政事務局局長咧係劉江華咧會面嘅。嗰三個嘅青年團體咧就係傑出青年協會、香港遊樂場協會及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咧所發起嘅。咁似乎其實由即係呢啲咁樣嘅活動睇起上嚟，特区政府同 民間嗰個對話係咪已經真誠地展開咧？邱子琴， 我估本身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即係政府本身係冇能夠去處理或者回應或者係接受嗰個民間而家講緊五大訴求。咁你一路去唔去處理呢個問題咧，所有嗰啲對話咧，其實嗰個意義就不大，因為本身嗰個訴求係已經好清晰嘅。咁大家其實喺用唔同嘅方式都表達咗嘅時候，咁政府就係話。即係我聽咗就態度就即係意見就接受啦，咁就態度照舊。咁呢個本身嘅態度，其實你好難令到社會特別係一啲對政府不滿嘅人士咧，覺得政府係一個有誠意去。溝通嘅一個嘅對手嚟嘅，喺咁嘅情況之下，所謂嘅溝通平台，特別係其實你睇到係似乎政府咧係自己係去揀呢啲咁樣嘅人士啦。咁其實你喺而家咁嘅條件底下，其實願意去同政府傾嘅人咧。即係似乎對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都個幫助就不大，因為佢哋都似乎係可能都覺得對嗰五大訴求未必係非常之認同嘅。即係本身呢一個咁樣嘅篩選底下咧，其實嗰個溝通嗰個認受性都係好缺乏，因為本身好重要就係我乜嘢人會願意去同政府喺咁嘅情況底下溝通咧？必然係一啲政府原來唔接受五大訴求，我都可以同佢傾嘅人。咁其實。有呢個前設底下，你都可以想像到，其實政府所聽到嘅所謂意見係啲咩嘢嘅意見呢、 嗯、 其實都係似乎係都比較係偏向政府，或者覺得政府五大訴求都唔係好急切嘅啫。而家只係要處理而家社會上嗰啲抗爭活動為主嘅，即係你可以從呢一個角度已經睇到咧，政府根本上咧係唔想聽一啲係佢好唔想聽嘅聲音嘅。咁當然話溝通啊，咁呢啲都係啲好中性嘅字眼。咁我估政府是想借住呢一个咁样嘅一啲比较温和嘅字眼咧，去争取一啲比较即系中间或者比较温和嘅市民嘅一啲嘅认同。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去到社会上嗰、那个即系撕裂咁严重底下，我估政府呢一个咁嘅想象，其实就好难即系可以落实践到嘅。 嗱、嗯，刚才咧你又质疑到啦，即系如果政府唔回应五大诉求啊，咁呢啲对话系咪真系可以真诚展开咧？亦都质疑到嘅效用咧。但系今日咧，阿特首喺见。传媒嘅时候咧，佢有一个英文问题咧系答咗嘅。佢话个问题唔系话会唔会应啊，而系咧唔接受啊。即系其实佢亦都一再重申啦，就系、是、特别系独立调查委员会嗰度咧，佢重申咧现行已经有一个监警会嘅机制喺度存在，亦都系行之有效嘅。咁所以佢哋就唔接受咧，即系去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咁同埋仲有一點咧，佢都係今日喺個發言入邊主動講嘅喎，因為今日嘅報道咧就講到啊，尋日特首同呢幾個團體嘅青年會面嘅時候咧，就都幾一致嘅。有個説法咧就係話，特首喺會上面咧就話，即係唔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係考慮到警隊嘅即係因素咁樣。咁但係特首今日就主動地去講，佢話要澄清，唔係因為考慮到即係警隊嗰個感受嘅因素，而係因為已經有一個唔係因為警隊人士抗拒佢哋。抗拒，咁所以佢哋先有唔做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嘅睇法，而系因为咧已经有一个行之有效嘅机制，呢个机制就系监警会。 咁我当然好明白就系政府大家所谓回应就系因为根本政府系不能即系接受，当然佢好嘅呢个系正面去明白嗰个所谓回应 是，即系其实讲到明白， 佢有讲过，即系话我有回应过或者有讲过，不过佢嘅回应大家系唔接受，即系政府嗰个回应。咁当然大家嗰个嘅要求系好清晰嘅，就系要佢接受嗰五大诉求啦，唔系就咁话回应。咁当然政府系咪话嗰五大诉求系一定要完全跟住就得？咁但系当然政府嘅回应咁似乎系。回應唔到公眾個質疑同憂慮，譬如話頭先你提到嗰個監警會個問題，咁大家唔係話唔可以監警會調查嘛？大家係話既可以監警會調查，點解唔可以同時係即係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作一個更全面嘅、更有嗰個法律地位嘅、更有保障嘅一個調查咧？咁其實即係林鄭係一路回應唔到，點解唔可以額外多一個更有？即係更有法律地位嘅，更有公信力嘅。咁其實佢只係話啊，而家有， 一個叫監警會董事，當然大家都好質疑佢嗰個嘅認受性同埋本身個權力都有不足嘅地方。我哋之前都好多次都討論過啦。咁似乎政府就係話都明白啦，其實個核心就係話唔係我係有回應，不過我因為我唔接受嘛。咁既然大家嗰個嘅即係立場都差距得咁遠，但係係大家留意到而家唔係話即係意見大家唔同啊嘛，而家其實社會上都係非常有。即係幾普遍多數，我哋多次嘅民意調查都睇到嘅，係嗰五大訴求其實超過一半嘅人，即係市民都係認同嘅。嗱，你喺民意調查嚟講咧，即係你如果超過一半咧，其實係好高嘅，因為我哋都包括有啲可能中立啊或者冇意見嘅市民嘅。如果譬如去到撤回嗰條例，去到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嗰個支持嘅市民咧係更高，去到七八成咁高嘅。咁去到一個咁有普遍嘅即係支持嘅一個意見，咁點解政府都可以咁即係拖咗？兩三個月了都是不能夠去接受這些意見，然後政府說、我會繼續同希望大家同你們溝通，但是如果既然是這樣，原來個民間社會那個的訴求是這麼清晰的時候，而政府都不去接受，那我呢個政府原來係一個對民意係咁漠視冷漠嘅政府，咁當然加上本身呢幾個月裏面，即係警方嗰個嘅濫權同埋暴力，而政府多次係撐警嘅一個即係全面係撐警嘅一個咁嘅立場。咁你點樣叫市民係希望同市民話溝通咧？你一邊話溝通，隔一日你就放催淚彈，又仲放埋真嘅子彈，然後話我繼續。是好想同你哋溝通，即係你咁樣係完全係冇誠意嘅。 嚇，咁同埋其實睇到咧，都似乎即係幾份報章嘅報導咧，都頗為一致啦。因為幾份報章咧，或者唔同嘅媒體咧，都係引述消息嘅啫。咁但係嗰個消息咧，都係講到咧話直間啦，有一啲嘅與會嘅青年人就提出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呢個問題啦。咁根據幾個消息都引述咧，就係話特首啊當時就講啊，係話要考慮到警隊嗰方面嘅即係情緒啊，同埋係抗拒嘅，呢、這個就係好幾份報章或者係媒體咧嘅綜合嘅説法嘅。咁不過亦都可以留意啦，就係喺國際上面咧，其實香港問題咧。都可以話係一個即係相當之令人關注嘅高度啦，因為咧喺剛剛即係嘅七大工業國集團峰會啦，啱啱就喺星期一閉幕，咁佢會後咧發表咗一段簡短聲明。其實如果你睇翻個聲明咧，真係好短嘅咋。嗱，第一段比較長咧，就係講貿易嘅。第跟住咧，佢有數到嘅一啲嘅國家同地區咧，就係包括咗伊朗嚇，伊朗係用咗兩行。乌克兰是用了两行，利比亚我数翻咧就大概是四行，香港咧都占了两行嘅吓。咁佢其实嗰个内容就是讲啲乜嘢咧？就是七大工业国集团重申啦，就是中英联合声明嘅存在同埋佢嘅重要啦，同埋咧系希望避免暴力嘅。咁似乎喺國際上都真係關注嘅。 係啊，當然呢個係好重要，涉及香港嗰個成個地位問題，因為似乎北京都多次重申咧，呢個中英聯合聲明係一個即係已經冇效嘅歷史失效嘅歷史文件啦。咁而國際社會都認，但係即係認為咧，呢個嘅中英聯合聲明咧係繼續有效同埋係重要嘅。呢個係即係七國集團佢哋一個一致嘅聲明同立場嚟嘅。咁當然裡面七國集團亦都包括即係英國係一個重要嘅即係持份者啦，喺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咁當然呢一個咧就成為咗之後，即係國際社會或者英國政府係就住香港嗰個人權啊、民主嗰個保障方面咧，有一個嘅即係平台去介入呢個事件，能夠係監督北京究竟係咪有冇。真誠全面咁樣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所保障，即係香港嘅人權同埋嗰個嘅民主嘅。咁如果做唔到嘅時候咧，咁當然國際社會即係七國集團，咁特別係美國，咁喺未來九月嘅時候咧，咁就住如果你中英聯合聲明係唔能夠得到妥善嘅履行嘅時候咧，咁。美國就好可能咧會即定立嗰、那個即香港嘅民主人權同埋呢個嘅民主嗰個法案，咁而呢一個亦都非常有爭議，因為裡面咧亦都包括咧針對一啲即傷害香港人權嘅一啲嘅人士咧。美國政府可以對佢哋實施一個制裁嘅，咁甚至更進一步咧，係會唔會考慮係去即重新審視香港嗰個獨特嘅即經濟啊或者特權嘅地位嘅？ 嗯， 啦。補充一下咧，就係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啊，今日晏就喺例行記者會入邊咧，就形容啊呢個七國集團嘅聲明咧，係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同指手畫腳，對此咧表示強烈嘅不滿同埋堅決反對，強調咧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組織和個人無權干預。咁但係頭先啊邱志奇都提到啦，即係美國方面咧有一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咁到底咧佢哋而家嘅政界嘅睇法係點樣咧？通過機會有幾大咧？電話旁邊咧就即刻請嚟啊，係曾經係啱啱訪問完美國嘅立法會議員咧，鍾國斌。鍾國斌你好。 系陈 燕萍，系钟国斌头先提到啦，就系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你哋所感受到美国嘅议员佢哋系点睇啊？ 今次我哋过去美国咧就唔系话见好多个议员，不过咧就民主同埋共和两党嘅议员都有代表喺度嘅。咁啊，嗰几位议员咧系其中一位系民主党嘅咧，佢就会有参与呢个法案，佢嘅法案委员会嘅其中一员嚟嘅。 是， 但當然而家咧，佢哋都係休會時間，即係美國個國會都係休會，所以佢哋未正式去討論呢樣嘢。但係基本有一個文本咧就出咗嚟嘅。咁但係當然呢個只不過係一個 draft 嚟嘅啫，就冇話係好仔細咁去討論，或者到時佢哋再去會唔會修改咧，就仲未知嘅，因為始終佢哋要九月開翻復翻會之後先再去討論嘅。 嗯，咁但系你哋所接触到嘅议员，佢哋嘅态度系点样嘅咧？ 当然有一啲咧都认为系需要做嘅，咁但系亦另外有一部分咧就觉得再可以探讨。咁所以我哋今次咧都讲咗不同嘅意见俾佢哋听，尤其是即系里边其中有两段嘅内容咧，就正话邱子勤有提及过咧、就话如果特区政府嘅官員有對於喺嗰個人權同埋自由嗰度有方面嘅佢哋不滿嘅話咧，就可以制裁呢啲官員嘅。咁另外就係喺亦就包括咧，就話如果逃犯條例通過之後咧，就會有一啲相應嘅措施咧，係點樣保障佢哋美國嘅國民嚟到香港嘅保障嘅。咁我係解釋佢聽，第一，那個逃犯條例已經冇咗啦，咁所以喺嗰部分嗰度咧，我覺得就即係話俾你哋知，你哋根本都無需要，根本逃犯條例係唔會再出現嘅。咁至於制裁官員嘅，我就講即係解釋佢聽。佢哋呢條條例咧喺去即係第二啲國家咧係有用過嘅，但係大部分咧都係啲發展中嘅國家或者係一啲即係相對極權嘅國家。咁但係我哋就話俾你，喂，香港實際上同西方世界啊係好接軌的，有好多嘢過往同西方國家咧，尤其美國或者歐盟嗰啲咧，即係大家合作無間，根本就唔會好似出現喺佢哋一直用喺其他不同國家嗰、那個嗰、那個睇法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話呢個民主及自由法咧，就唔係即係對香港嚟講係，我覺得唔係好適合，唔適用。即係你針對香港亦唔，我覺得唔合適嘅一個法案咧。 但係比較重要就係咧，美國朝野點睇？即係當然香港嘅議員，特別係嚟自商界背景嘅，都唔會希望呢條條例過到啦嚇。咁亦都有好多即係商界以外背景嘅，都唔想即係過到嘅。咁但係重要就係究竟美國朝野佢係點睇呢一個嘅問題啊嘛？咁究竟話即係有任何措施制裁香港，佢哋覺得係咪都係一個合適時機去做咧？呢樣先至重要。 當然佢哋亦講過咧，就話而家香港目前嘅情況咧，佢哋都關注嘅。咁去到九月份，我哋香港嘅情況去到邊度咧？即係我哋大家都冇人知啦。咁最終佢哋都認為係咩咧？嗱，你香港嘅事務咧，就最好地你內部就解決佢，就處理好，就回復翻以往一直以往咧， 他们美国认为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 的,、 嗯、 的地方来的。 但是想问一下呢，不好意思啊，咁呢我想问一下美国那边的议员呢，有没有都即向你都问返啦，香港即就住警方嗰个权力或者滥权啦嘅一啲好多嘅讲法啦，咁佢哋有冇呢方面嘅关注，或者即咁样点样处理呢，对即有冇问到呢样嘢。 特别系警方滥权呢方面呢，佢哋冇特别关注提及嘅。即可能佢哋觉得香港即如果系咁嘅情况，同一等情况，你可能美国嘅警方用嘅武力嘅更加强大都唔定，咁所以变咗咧呢个佢哋唔系特别关注，佢哋关注咧就是香港未来即系嗰个发展系如何，会唔会影响到法治啊，会唔会影响到自由啊，会唔会影响到嗰个开放啊？呢啲反而佢哋更加关注。咁至于正话陈燕平有提及咧，即系话佢哋朝野系点睇咧？咁当然提出嚟嘅呢个法案嘅议员咧。佢哋內部啊，即係國會，我哋見到嗰啲咧，佢都話佢哋從來未嚟過香港，未去過國，即係中國嘅。所以咧，係唔係真係好了解中國同香港實際情況咧？即係佢哋都話應該要佢哋嚟去睇下先好，即係比較好啲嘅。 咁佢哋话要嚟香港睇睇先至会好啲啦，咁唔知佢哋真係会唔会嚟啦。但係似乎呢，你尋日嘅记者会讲到呢，你哋六个访问美国嘅议员，因为除咗你之外啦，就仲有叶刘淑仪啦，另外有叶建源啦、陶谨申啦、郭荣亨啦，同埋杨岳桥，总共六位嘛，跨党派㗎嘛，咁样。咁似乎又讲到你哋係有两大共识㗎喎。 这个可能是一个当然我留意到呢，今日四位泛民的议员呢，就对于话个共识两个字呢，他们是有保留。 你们那两个共识就是说不希望因为中美贸易战而伤害香港和港美互惠互利的关系啦，同埋呢不希望美国有任何措施呢制裁香港，这个就是讲緊头先我们一直讨论的民主与人权法案啦。 就個用詞呢，就可能大家有斟酌啦，咁但係即係我泛民嘅議員呢嘅同事呢，事實上喺嗰邊有表達過呢，佢哋係支持即係美國呢條法案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大家都會認為呢，即係唔應該美國亦唔應該即係做一啲嘢傷害香港嘅，咁即係呢個大家都認同，就係話即係唔應該去傷害香港，但是即係可能個用詞，大家就覺得共識就唔係一個適當嘅一個個形容詞啦。 但係唔希望傷害香港，包唔包括埋話唔希望美國有任何措施制裁香港咧，都幾兩都可以係兩碼子事嚟喎。 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哋即係表達咗咧，就係話唔好即係做啲嘢傷害香港啦。咁唔好傷害香港，喺我即係我嘅個立場個角度睇。梗系唔好有任何制裁嘅行动或者行为啦。 钟国斌，其实咧仲有少少问题咧，想同你请教嘅。咁睇下咧可唔可以七点钟新闻翻嚟啦，再同你倾多一阵。咁其实都系想关注翻咧美国方面啊，或者系即系国际嘅政治究竟点睇咧香港嘅发展吓。 彩亦都会带俾北京更多快乐。林书豪曾经在纽约人、火箭、湖人等球队上季中途加盟速龙，并获得 NBA 总冠军，但他在季后赛之后未有 NBA 落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洋柳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东北偏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有烟霞，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万善落湾仔啦，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落山道。咁就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而家都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接近浸会桥面。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上狮隧咧，亦都系慢流。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大老山隧道翻沙田而家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到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另外啦，太子道东方向旺角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系繁忙。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东隧出口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国际关注会对香港嘅局势有几大影响咧？嗱，刚才咧，我哋就同咧系自由党嘅党魁啊，有份咧访问美国嘅立法会议员咧，钟国斌倾开嘅，揾翻啊钟国斌出嚟先。钟国斌你好。 系郑依萍， 系嗱，因为咧最主要都想即系简单地倾倾啦。七国工业集团咧亦都出咗一个声明噶，咁其实香港咧亦都占咗当中嘅两行，咁当中就重申啦，呢、這个中英联合声明嘅存在同埋佢嘅重要性啦，同埋咧系即系要求咧系避免任何嘅暴力啦。你点睇国际嘅关注对香港局势嘅影响咧？ 呢段時間我相信呢就係過往兩個月呢，你知咁多國際嘅傳媒喺香港係跟進緊我哋香港個情況發生成啲，所以而家呢國際嘅嗰對眼呢事實上係望到香港好實嘅。今次我哋去美國訪問嗰陣時候，幾位國會議員佢哋都係咁講，佢話呢佢哋會係呢段時間會好關注香港嘅情況發展。但是呢他們也講過呢，香港一直以往呢不是他們關注的一個地方來的，直至都是最近的。 嗯，是的，咁即係都要睇下究竟佢哋係咪即係讲完之后呢係咪真係会关注或者做啲嘅行动啦。嗱，另外呢我都想请教啦，你係有商界背景㗎啦。咁今日呢特首呢喺回应到一个问题，就係话佢究竟会唔会係用香港法例第241章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即係简单嚟讲有啲人就话紧急法啦，立法嘅时候呢咁佢其实都冇好正面去话承认係研究緊或者係否认去研究緊嘅。佢只係话呢即係一啲嘅唔同嘅法例呢佢哋政府都係会检视嘅。咁但如果根据呢条嘅条例之下呢，其实香港嘅经贸都可以好受影响㗎喎，因为佢可以制定呢规例呢去限制香港嘅贸易啊、出口啊、进口啊、生产啊同埋制造㗎喎。作为商界代表你点睇？ 唔系呢个当然係我哋会好关注同埋好关心。 嗱，呢條條例從來冇用過，即係可能係六七暴動嗰啲年代係曾經用過。 六七用過，冇錯，係。 咁啊，即係已經過咗五十年，過咗五十年，事實上香港嘅個環境同埋個營商情況同五十年前好大分別。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國際城市，正話所提及，即係你七國又好，幾多個國家，全世界都望住香港。即係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咧，事實上咧影響得到香港未來，即係國際對香港嘅睇法、未來嘅投資啊各方面嘅金融中心嘅定位咁。所以呢個咧，就我就期望即係特區政府就唔好立亂咁拎出嚟啦，同埋嗰個範圍去到幾闊咧，我哋完全唔知 道。嗯， 佢包含嘅嘢係準備點樣做，我哋更加不清楚。所以即係呢啲咁極端嘅法例咧，即係我覺得即係最好就唔好用啦。咁事實上係咪香港而家嘅情況完全冇其他嘅方法可以處理去解決咧？我就覺得係有其他嘅方法。 钟国斌，我见近排咧，香港嘅报章咧多咗好多广告收益啊，因为有唔少嘅即系商界嘅人士啦，或者各行各业嘅人士咧，就登全版嘅广告啦，支持政府咧止暴制乱，或者系即系希望各种手法啦，制止暴力啦。咁其实你头先都讲到商界咧，如果系即系你个人个作为商界嘅代表，如果政府真系引用咧呢个紧急情况規例條例咧，你會有所擔憂啦。咁其實你哋又會唔會聯合下，即係商界嘅唔同代表向政府進一言，就叫佢哋盡量唔好用咧？因為近排政府都頻頻見唔同嘅商界啊，或者唔同嘅各界人士嘛。 咪制止暴力啊！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係期望嘅。事實上，我哋每天打開個電視機都有啲暴力嘅衝擊咧。呢、這個係我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唔願意見到嘅，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呢？咁係用一啲比較弱，即係唔係叫弱啦，軟嘅方法呢，即係 soft 嘅方法呢，係我覺得係永遠比硬嘅方法係好。即係你最終你係要得到民心信服先得㗎嘛，你即係用強硬去壓制，你係冇解決嗰個問題。 咁有咩軟嘅方法可以做到呢？ 即係當然，就算最近去禮賓府嗰啲所謂有心人嘅朋友咧，根據個報道出嚟咧，大家都認為咧有幾個方法係應該去考慮，但係即係例如去撤回啊，或者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呢啲乜都係星期六嗰個有心人佢哋都認為係可以做嘅一啲嘢，但係當然今日特首又好堅決咁否定咗啦咁。咁所以我就唔知道，即係特區政府係真係諗緊啲咩嘅方法去準備去平息呢個風波。咁但係當然，如果有機會我哋見到特首嘅話，我哋繼續會即係用我哋嘅方法去解釋俾佢聽。而家事實上嗰個社會嘅嚴峻性啦， 尤 其經濟下滑得係好快、好緊張，而且事實上係好緊張嘅一個時刻嚟。 係因為頭先咧，商經局局長啊邱騰華咧同商界嘅代表會面完啦，見記者嘅時候都被問到話引入呢個緊急情況條例規例嘅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會唔會影響咗香港嘅經貿易地位？佢就話唔會。咁所以你哋商界係咪都會同政府啊，即係可能會傾一傾即係相關嘅問題咧？ 當然我就唔知佢係用咩嘅理據係認為係唔會影響到啦，會唔會佢個人太樂觀呢？我就真係未同佢商量過，亦未了解過點解佢係有咁嘅睇法。 明白，好，唔该晒你，钟国斌，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吓，唔该晒。钟国斌系自由党嘅党魁嚟嘅吓，邱志勤。 我估就住呢个即紧急法咧，我估头先钟国斌都提过好重要嘅地方咧，就系即大家好多嘅即不确定性喺里面，因为本身咧嗰个紧急法里面嗰个内容咧涵盖面系可以好阔，即包括可能对于即一啲嘅市民嘅一啲人身安全保障啦、通讯自由啦、贸易啦，即都可以涵盖到。咁我估如果政府用到呢一个即係法例呢，咁我估本身对于香港整个即係发展，特别係嗰个法治嘅冲击係好大，因为法治係好重要呢，就唔係讲緊啊我有条例啊我就可以任意我用，咁就係法治。法治其中一个好重要元素呢，就係防止任何人，特别係政府一个任意嘅权力 政府是应该根据一个即是法律予以他一个权力恰当地使用。如果政府有法例就可以任意地使用，其实这个本身就是违反了法治一个重要的精神。如果政府这样做，我估对香港即是整个对外面的形象都会造成一个几致命的打击。 大家怎么看呢？国际关注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关注呢，对香港形势会有什么影响呢？可以打来18723跟我们倾下。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另外的一位嘉宾，也都是有份去访美的，李志教育界的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叶建源你好。 你好，两位好。 是你好。叶建源，不如讲讲你们的总结又是怎样呢？访美之行。 今次的交流呢，我们跟这个美国方面的几位议员其实都有一个幾深入嘅，即係交流嘅機會。咁亦都唔單止係幾位議員添嘅，咁佢哋亦都有一啲議會嘅工作人員啦，佢或者議員嘅助理啦，同埋咧係其他嘅一啲嘅人士，譬如話咧有啲係曾經做過駐外大使嘅一啲朋友咧係傾偈。咁我諗嗰個大家嗰個互相嘅了解同埋認識咧，係都係增進咗嘅。咁但係咧就其實就個會上面咧，就並唔係要求咧係達到某一啲嘅結論，咁所以咧最主要咧都係一種嘅交流同埋互相認識。 頭先鍾國斌嘅引述啦，似乎有一啲同你哋見面嘅即係美國嗰方面嘅政界人物咧，對香港都唔係好熟悉嘅喎。 有熟悉有唔熟悉，佢哋之間咧其實有參差嘅嚇，有一啲咧就譬如話其中一位咧，佢就喺香港咧係居住過嘅嚇，咁佢話佢兩個仔咧都係香港出世添嘅嚇，咁咧就所以即係對香港係有多啲嘅感情，亦都有一啲咧係嚟過譬如話去中國內地去即係去官方嘅考察，亦都嚟到香港咧係同我哋立法會見過面嘅嚇，咁所以有參差嘅，有啲咧就即係可能認識得比較少，但係整體嚟講嗰個關注程度咧，我覺得係高。 关注程度高就是因为近日的事件啦吓。 冇错冇错，因为其实以前咧，香港就唔形成一个问题嚟嘅、香港系即系佢哋对于佢嚟讲重要，因为香港系佢哋嘅一个好重要嘅贸易伙伴。佢哋喺香港嗰度咧系得到嘅贸易嘅顺差咧，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全世界最大。所以咧就即系佢哋系对于香港咧，其实系重视嘅。但系由于过去咧一直都冇咩问题出现咧。这个不会进入个雷达出来，但是近几个月很明显这个呢就他们关注的程度是大大提高，同埋呢他们亦都很多会讲到或者他们在电视上面啊，或者在其他地方我们见到，譬如说有一位就讲到话就是我们的那个红海效应啊，就是他们都很赞叹啊，就是那个香港的市民这么多人呢是企起上来呢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呢来到去努力，咁呢一点呢係佢哋係非常之即係欣赏嘅。 尋日另外一位呢有份访问嘅议员叶刘淑仪就话啦，即係你哋係有两大共识嘅，包括唔希望因为中美贸易战而伤害香港同港美互惠互利嘅关系，同埋唔希望呢美国有任何措施制裁香港，咁相信后者就应该係指呢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啦。咁头先鍾国斌呢就话即係可能係字眼嘅问题啦，咁但係都係唔希望有一啲嘢呢係损害到香港。咁你哋嘅总结又系点样咧？ 嗱，我谂头先阿钟国斌都讲得好清楚嘅，就系、是、一句佢就即系讲咗喺民主派议员当中咧，亦都系表达得好清楚系支持嗰个法案。咁所以咧，其实我就唔好明白叶太咧点解咧系讲咗呢两个嘅所谓共识？呢个两个共识咧，一个好大嘅偏差，特别系喺个对于美国人权民主法案嗰度咧个睇法咧，我哋喺会上面咧系表达咗非常之强烈嘅不同嘅意见。咁点解话呢个会系一个共识咧？咁你话咧，如果有共识咧，我哋有嘅。咁譬如话咧，就讲话我哋所有嘅与会嘅朋友都觉得香港嗰个特殊地位，特别系嗰个关税地位，一个特殊嘅关税地位咧，呢点系好重要嘅。咁我哋咧系希望。呢、这個係能夠保持到任何嘅事情咧，希望都唔能會影響呢樣嘢。但係咧因為呢個特殊關稅地位咧，係喺現行嘅香港政策法裏頭咧係作出規定嘅。而呢個香港政策法有一個好重要嘅前提，就係、是、香港同中國內地係兩個唔同嘅地區，即係有高度嘅自治，有真正嘅高度自治。 咁先能够咧系嗰个法律咧系继续维持落去嘅。咁所以咧，而家如果我哋喺香港里头，见到咧嗰个自治嘅情况咧系有所损坏，香港嗰个一国两制咧越嚟越崩坏嘅话咧，其实系会有可能咧系损害到咧系香港呢个特殊嘅即系关税地位。 但你哋系即系如果美国因为香港嗰个即系自治或者个人权保障受损而去重新检讨，甚至系取消香港嗰个特殊地位，其实你哋系点样同对方讲？系觉得如果咁嘅情况底下系取消，你哋都反对啊，还是系认同啊，定系点嘅咧？ 嗱，呢个咧其实就我哋香港要自己要睇啦，即系特区政府如果系继续咁样做落去嘅话咧，嗰、那个后果系可以不堪设想的。即係佢而家做嘅做法，如果喺即係一啲違反人權喺即係美國嘅眼光當中咧，係即係非常之差勁嘅話咧，咁的確係會導致到某啲後果嘅。呢個第一個後果咧，就係可能首先就係咧係對某啲嘅官員咧進行制裁啊。咁呢個咧係第一層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咧再嚴重啲話咧，佢又可以咧。是检视返呢整个香港嗰个特殊嘅关税地位。咁呢个如果係的确係造成咁嘅话呢，咁呢个係特区政府呢係要负好大好大嘅责任啦。咁但係我諗香港最重要嘅问题其实就话，我哋根本唔应该呢係容许香港自本身呢啲官员係违反人权压迫市民啦、啊、等等呢啲做法嘅。咁而家呢我哋再睇埋话而家你连紧急法都考虑紧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我觉得我哋真系咧系要非常之担心，同埋咧系一定要咧系捍卫到香港，真真正正做到一国两制，香港能够有高度自治，我哋嘅法治自由，呢啲咧系能够咧系保得住，而且咧我哋日日能够咧系沿住民主嘅路咧系继续进发，咁我哋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哦，但系似乎如果咁，你听你嘅咁嘅讲法，似乎你对于话即系如果香港争取自由啊、民主嘅时候，即系我哋唔能够顺利去推展嘅时候咧，咁美国对香港整个关税或者独特地位作为审视甚至取消，你系有保留嘅。咁如果保留的话，你有冇其他建议？即系你即如果有咗个法例， 我讲嘅点样保留啊？ 即系我听，我想因为头先你话任何情况都唔应该即系啊嘛，系嘛？ 其实 我冇理解错 咧。当香港嗰、那个即系成个情况，如果系越嚟越差到个程度咧，已经同即系内地一个城市冇咗大分别嘅话咧，咁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又好，欧盟又好，大家就唔会再俾香港有个特殊地位。我谂呢个咧，其实系我哋唔可以咧，系就话即系你我无论点都好。我成為我或者係我係一個上海或者係杭州，我都咧要求有一個咁樣嘅特殊嘅關稅地位。呢、這個特殊嘅關稅地位係建基於咧係香港係同中國內地係實施緊一國兩制。呢一國兩制咧係必須嘅真實嘅一國兩制，做得到嘅係令到大家睇到咧香港嘅原來嘅嗰啲嘅重要嘅價值係並冇啦係崩壞到嚇。香港嘅對外嘅貿易，譬如話佢哋點解要俾一個咁嘅地位我哋咧、其實因為佢哋都想同香港做生意嘛。佢覺得同香港做生意咧係可以好安全，有足夠嘅法治嚟到保障佢哋。但係如果我哋咧係再唔能夠做到呢樣嘢嘅話咧，咁其他嘅地方咧亦都自然咧係會作出相應嘅一個行動。其實你睇翻今次咧。即係政策法係用咗已經係廿幾年啦、由1992年開始。其實本來呢係佢哋都覺得係做得 OK 啦，冇需要有任何改變啦。咁所以過去呢都曾經呢係有過幾次想修訂嘅，但係都其實呢都連人即係辯論嘅機會都冇嘅。咁但係今次點解嗰個呼聲咁高呢，就因為佢哋開始覺得咦香港好有問題咯，好似英國嘅外交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咁講，咦而家唔係一國兩制，而家係一國一點五制喎。咁呢種咁嘅情況咧，係令到香港咧係受到損害啊。咁所以個損害，即係好似表面上睇上嚟好似即係外國咧係制裁緊香港，但係其實點解會導致咁樣？我哋自己本身咧一定要係搞清楚我哋自己嗰個源頭喺邊度。如果係政府自己本身咧係做一啲嘢。是损害香港的话呢，咁呢个就係真係 自作孽啊，变咗系。 明白吓，了解你嘅睇法。 但系我觉得好重要的地方就系，即系作为民意代表，咁你哋究竟喺美国点样同即系民主两党嘅共和两党嘅议员去即系反映我哋即系香港市民嘅意见？即系究竟就住如果香港嗰个自治啊或者人权状况变坏嘅时候，如果即系当我哋冇人希望上啦，但不幸如果嘅情况继续咁样转坏嘅时候，我哋美国系用一个咁样嘅所谓尚方宝剑去制裁即系香港整体，咁你究竟对美方嗰边表达咗乜嘢嘅立场？我估即系我估收音机旁边嘅朋友系好关注呢点，即系你似乎你都冇回应呢点，你只系将呢个责任推俾政府。你哋其实讲咗啲乜嘢啊？同美国？ 我哋讲嘅其实好简单嘅，香港其实嘅整个嘅即系特殊嘅地位系非常之重要嘅。呢个特殊嘅地位对我哋对香港人非常重要。对美国亦都有好处，对中国内地应该都有好处的。咁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如果能够呢是维系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底下的独特性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咁好啦，如果喺这种情况即是这个这样的局面呢是损害的时候呢，受到损害的时候呢，咁美國其實你覺得佢唔能夠咧係伸隻手入嚟喺香港做任何嘢噶，但係佢可以做一啲決定咧，就係佢哋自己點做法。咁呢個咧個法例佢會唔會改？呢個係佢自己做決定。但係佢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咧，佢一定係睇住啦香港點做。嗱，對於美國嚟講，佢喺香港有咁多嘅利益，佢其實係冇一個咧係原因咧，佢係要搞壞香港嘅。但係如果香港自己本身搞壞咗嘅話咧，咁美國咧，自然咧，佢就要採取一啲相應嘅做法嚟到去維護翻佢。譬如話美國僑民喺香港安全，譬如話咧係 即係話咧，其實我諗姚建陽其實頭先邱志勤即係最重要想問嘅一樣嘢就係、是、到最尾，如果美國真係要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你哋表示嗰個態度係都係接受啊，定係反對啊，定係點樣咧？ 我哋喺个会议上面咧，我哋系有议员咧系好清楚讲咧，系佢哋系支持呢个法案。咁当然啦，建制派亦都系表明咗佢系即系反对啦。咁呢个喺个会议上面咧，我哋其实咧系即系亦都清楚。最终嗰、那个法案嗰、那个修订咧，系美国自己本身。 当然，你作为民意代表，你有权话俾美国知，我哋即系如果你而家争取紧香港民主，我哋应唔应该系有更强烈嘅一个嘅措施？如果香港冇人权、冇自由嘅情况，我哋会唔会接受有一个更激烈嘅一个做法？咁当然你可以话我哋有保留嘅。咁我估系要即系作为民意代表，你要话翻俾公众知，你哋喺美国系同对方讲咗乜？咁如果你话我哋唔需要、唔希望美国对香港有任何制裁，香港搞成点都唔可以取消香港嘅独立关税地位，冇问题嘅。你可以讲俾大家知咯。 吓，咁我哋唔系呢个咁嘅讲法咯。吓，即系如果你头先有留心听我讲嘅话咧，咁你会听到咧，就即系我哋系好清楚我哋嗰个态度，我哋嘅立场系点样啦。 系好，唔该晒你，叶建源吓，听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啊。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张先生啊，张生你好， 系你好啊， 抱歉啊，要等咁耐，唔好意思啊吓。 紧要。嗱，我其实就希望林郑可以听到我句说话。我即系当全香港人都想佢回应某一啲重要嘅诉求嘅时候，佢都唔回应咧，我相信佢必定系受到一个好巨大嘅压力。咁好简单会意会到想到佢呢个压力系来自中央，有啲嘢佢未必系决定得到。咁我觉得佢应该有勇气去同我哋香港人交代，究竟系乜嘢嘅压力令到佢唔可以好容易咁样听绝大部分人嘅要求，就系佢回应某啲嘅诉求噶。我觉得佢自己都身不由己嘅。咁既然系咁样，佢一系就同大家讲，究竟系受到啲咩嘅委屈，点解佢唔可以听你讲？再唔系，佢咪公然喺大众面前话回应一两个诉求咯？因为如果佢反咗中央嘅话，中央佢最多咪辞佢啫。咁其实对佢嚟讲，佢嘅牺牲，咁大家可以带来和平。即系希望佢考虑呢样嘢咯。同埋讲真啦，呢啲年轻人，我觉得呢个政府咁样唔值得去再为佢而荒废自己嘅学业，去令到自己受到有俾人拉刑事咁样，唔再值得为呢个政府咁样啦。即系同埋搞到全世界都担心咗香港， 值唔值得咁样去咁样做？即系我谂大家反思下咯。 明白，好多谢晒你张先生嘅意见嘅。电话号码18723，我哋七点半新闻翻嚟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会采取法治手段止暴制乱。被问到会否引用六七暴动时用过的紧急法平乱，他强调本港法律如果能够提供法治手段，政府有责任检视。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重申，政府不认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并非基于警队部分人抗拒，强调监警会会审视。他亦强调会尽最大努力构建对话平台。另外，政府和商界就中美贸易战开会商讨对策。对于政府会否考虑引入紧急法以止暴制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认为，即使引入紧急法，不会影响香港的贸易地位。本身是大律师的法政会司成员杨家伟认为，如果特区政府引用紧急法，会开了很危险的先例。他批评紧急法非常过时和含糊，没有日落条款，无需经立法会，接近毫无掣肘。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说，引用紧急法等同宣布戒严，只会引起反效果。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认为，外国亦有类似紧急法的例子，具体做法包括延长警方拘留权超过48小时，禁止指定地点集会。他认为对一般市民日常生活影响较小。警方表示，昨晚在深水埗的驱散行动之中，其中一名警员在过程中感觉到腰间放置的快速上弹器和子弹分开了，但由于当时没有时间思考，所以将全部物件放入一个有拉链的袋内。他其后再检查，发现不见了一粒子弹，并向警方汇报。今早有市民在长沙环道马路检获，相信是有关子弹。另外，被问到最近在驱散行动之中，有警员曾经用曱甴称呼示威者或者市民，警方有什么看法？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承认有关叫法不理想，尊重欠奉。他说警方提醒警员要用可接受的称呼，但希望市民明白在这段期间警方和传媒等都承受压力。守护香港大联盟向全港中小学校长发出公开信，恳请校长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学校的管理和对学生的教育，制止任何形式的校园欺凌行为，让学校回归教育本质。大联盟表示，由反修例风波引发的社会动荡未平复，社会上有人想将对抗和撕裂带入校园，甚至将矛头对准警察子女，在网上公布警员子女的资料，亦有少数青年学生扬言在新学期开学之后继续罢课抗争。大联盟希望校长加强校务管理，并采取有效措施和制止所有校园欺凌和暴力行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地区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有烟霞，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气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还是排到去管道的湾仔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在油站，龙翔道西行天马苑至到黄大仙中心一段依然都是繁忙慢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去将军澳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白雀街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创资中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多车，龙尾窝打老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些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是繁忙的，龙尾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油站来回，东隧出口上东区走廊去中环。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咪用手提电话，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间嘅大专院校嘅学生会咧发起罢课，咁亦都有啲中学生咧可能都会罢课。指引入面都提俾成年學生唔應該捲入政治漩渦，其實係咪無論如何都會係捲入咗個政治漩渦呢？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長期去社會活動會唔會令部分嘅學生有陣時變咗太過激，或者個情緒波動得太緊要呢？所以我哋就係希望唔好將政治爭議咧帶到入學校。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咁啊，邱志勤，雖然咧中國外交部或者中國官方嘅説法啦，不嬲都話咧香港嘅事務係中國嘅內政，其他嘅地方、其他嘅政府咧唔好喺度説三道四。咁呢個唔單止係講七國集團峰會嗰個聲明啦，我相信亦都係講翻即係過去一段時間美國啊等等嘅言論啦。 都好有趣嘅，即係呢美國中國有呢個講法啦。咁一向都係呢個官方立場。咁但係好有趣的地方就係咧，即係有。其他國家譬如北韓、巴基斯坦、俄羅斯咁都有一啲支持中國政府或者所謂即係撐警嘅一啲意見或者嘅表達嘅時候咧，似乎中國政府又好歡迎佢哋有呢個咁樣嘅立場。咁如果中國政府係一貫地去反對外國，去對香港問題所謂說三道四，咁點解即係似乎對巴基斯坦、北韓呢啲咁嘅朋友對香港問題有意見嘅時候咧，只要佢支持中國政府？似乎又冇问题，咁啊似乎唔系好一致咯。 咁不过其实亦都有唔少人分析过啦。香港叫做一个国际大都会啊嘛，咁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人士都嚟经商啊，或者同香港有往来嘅贸易嘅。咁所以香港嘅利益咧，亦都系等于佢哋嘅利益。如果系香港有任何嘅内部情况而会影响咗佢哋嘅经济利益嘅时候，咁佢哋亦都要去关注同埋要作出准备噶啦。咁所以系唔系可以话，即系佢哋就喺度说三道四，或者系完全唔係一個叫持份者咧，似乎呢個亦都比較難講得清。 係啊，咁當然最好重要就係你話中英聯合聲明本身究竟嗰個嘅有效力嘅問題。即係如果我哋理解中英聯合聲明仲係生效嘅時候，咁當然英國政府的確喺香港問題上面係有一個發言權同一個監督權。咁當然中國政府未必咁認同啦嚇。 18731有咩睇法咧？各位聽眾，打嚟傾下。胡先生，胡生你好。 係你好， 你好胡生，係有咩睇法？ 我頭先有位議員咧，佢就話即系你哋问佢一味反应同美国议会反应嗰啲嘢咧，问题系如果你取消咗香港嗰个最优惠，即系嗰个问题咧，其实系滥炒嘅啫。我哋咁样继续咁去争取咧，咁佢取消咗香港嗰个最优惠，我唔记得嗰个条款点样。嗰个对我哋经济冇着数。咁问题就系政府咪继续做咯，只不过做 唔系一国一制一个政府官员咯，林郑会继续做市长咁解啫嘛，唔系特首啫嘛。咁其实对我哋香港市民系冇着数，即系同埋即系不断咁样去争取我哋想要嘅自由同民主，系帮唔到嘅。咁佢哋应该反映佢咧，而家系去到一个人道嘅立场咧，因为警民冲突已经系去到一个其实即系有啲唔系太理想，即系官方系咁讲啦，我哋就觉得直头已经系去到一个 humanity 嘅问题，即系个人道嘅立场。咁如果人道嘅立场，头先你哋话香港亦都系一个国际城市，咁国际城市梗系国际全部有利益，梗系有 say 嘅啦，即系有权出声嘅啦。咁如果人道立场嚟讲，我觉得佢哋做乜嘢都应该咯，即系佢哋应该要反映呢一样嘢咯，即系唔系话哇你过咗嗰个人权法，咁香港唔乜乜，咁我就取消你乜乜，咁对我哋所有中产有钱佬低收入又好，所有市民去争取呢个民运系冇帮助嘅。 嗯， 佢取消咗我咪攬炒啫嘛，冇嘢噶，系咪？佢政府咪照做官咯，佢咪做大陸官咯，咁啊警察咪做公安咯，咁我哋香港市民咁點咧？咁其實即係如果喺一個國際城市，就唔係話呢個係中國內政嘅問題咁簡單喎。人道立場，我覺得即係難聽啲講句，你話八國聯軍又好咩都好，即係人道立場，你嚟撤走你嘅僑民，甚至乎介入香港人道問題，我覺得完全。是合理的要求来的喎，他们都要反映，那你们会怎样呢？如果我们真的发现这种情况，那你取消了我们攬炒没意思的，我们香港玩完，那你那些基础你们走资，你们走到你们走咯，不再投资香港咯，那但是对我们香港人有什么好处呢？完全帮不到咯，现在是这样。所以之前 Donald Trump 不是讲过话，即是你叫习近平是用一个人道的立场，因为人道立场来讲，你维和部队都是人道立场出兵的。我哋话斋，即系有啲国家支持大陆嘅，咁佢就冇问题嘅，即系美国佬介入或者外国介入冇问题嘅，咁唔支持佢冇问题。而家香港嘅国际城市讲紧七百几百万、八百万人，咁冇理由我哋即系我当你系四五百系黄啦，二百系蓝啦。咁冇理由一齐陪葬㗎喎，咁样。 好啊，多谢晒胡先生嘅意见啊。咁其实香港系一个独立关税区啦，其实呢个对于香港嘅经济同埋贸易呢都系相当重要嘅。咁如果呢万一呢头先所讲到嘅嗰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真系即系令到美国可以每年再去检视香港独立嗰个关税区嘅地位呢，就存在一啲不稳定因素啦。对于香港未来嘅经济发展呢，会应该有好大嘅阴影喎，系咪？ 我估好重要的地方，即系头先听众胡先生提过，当然大家我估好都觉得明白到香港嗰个独特嘅关税区嘅地位对香港整个社会经济啊各方面咧系非常之重要。咁我估本身点解要即系呢个法案里面话每年去检视，即系嗰个重要性就系因为咁重要。咁我哋如果有一个咁样嘅尚方宝剑喺度，咁就先至可以有力去督促香港政府去即系保障香港嘅人权同埋嗰个嘅自由。都去履行翻雙普選嘅承諾，咁但如果冇呢個咁樣嘅前設底下，冇一個咁樣嘅所謂尚方寶劍，美國係唔會監督嘅情況底下，咁我哋又有乜辦法係去督促政府呢？咁頭先都提過，我哋而家香港而家即係我哋社而家有。几两个几三个月抗争啦，咁似乎都冇乜办法，咁所以而家似乎咧呢一个系一个似乎都几相对其实系温和嘅，因为有咗条法例，咁一条法例，咁我哋唔会有任何暴力嘅出现嘅，咁所以相对似乎咧呢个系对而家嗰个整个局面咧系一个可能系一个出路嚟嘅。 好，有位听众叶生，叶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咧？ 系。但我想問咧，啱咪就啱頭先話聽到話林鄭即係政府準備有個即係特別嗰個條例想執行啦咁樣。 你講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係，即係我係贊成嘅，因為依家我好似我哋睇咗咁多暴動，我有早幾次第一、第二次嘅遊行我都有參加嘅，即係我係最係和平咁樣大家遊行，但係依家越嚟越。嗰啲遊行呢就跟住就搞事啊！好似因為我哋好識咗，我哋係做街鋪咁，好多生意都冇生意做，即係跌咗五十一半月就多㗎啦。但係如果實行咗可能呢個條例，可能當然民主黨嗰部分係好唔贊同嘅，有咩乜嘢都唔做得咁樣。即係調翻轉依家好多經商嘅人已經係由深圳、上海嗰邊出口啦，根本可能唔經理香港㗎啦。咁調翻轉，如果你再是这样搞到香港这样，即是如果我觉得香港变死城，对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係咪啊？即係只係好似有做頭先有兩個嘉賓係話去咗美國，係同嗰啲人係議員係傾嘅。咁佢最主要目的係講乜嘢咧？有冇同你同我哋啲香港人嘅尋求咩嘢？尋求咩意見？同去完翻嚟有冇同我哋講咧？定係出賣我哋香港人咧咁樣，但我哋呢度都唔知佢噏乜咧。頭先佢講一輪，我都唔知噏乜咁樣。 不過咧，阿葉生啊，你頭先話支持即係用呢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啦， 即係起碼唔需要話今日我又去呢度遊行，今日。即系每日都有啲咁嘅事啊！ 嗱，但系问题就 系会好系 嗱，但系问题就系呢条嘅条例咧，其实杀伤力好大嘅，佢系可以禁制到咧所有人嘅言论嘅自由，出版嘅自由嘅噃， 系咯。但系嗱，我哋香港系普通一个香港人，我谂香港政府唔会系抵住香港任何一个人会死，啱唔啱先？唔将佢将香港嚟冧咩？我咧谂住香港政府肯定系房屋啊，样样都希望喺。嗰啲香港市民着想嘅， 唔但系佢其实即系呢个紧急法咧，紧急法咧系可以限制出版言论自由啦，亦都系可以咧限制到譬如贸易啊等等各方面嘅，即系制造生产嘅，全部都可以禁到嘅。 唔系，只系依样系个别人去猜测嘅啫，系咪啊？只系喂，你限制依样揸，系咪真系揸住啲危险品都唔得咧？ 嗯， 唔会系咁严重。 嗱，我举一个例啊，我举一个例啊，其实咧，呢条条例咧，1967年嗰阵时用过嘅，咁佢做呢条规例嘅时候咧，其实佢下边仲要定一个框架，到底乜嘢咧系受管制？咁刚才我哋早段时间咧，嗱，所以 系啦，系啦，喺立法会即系可以喺呢、這个。有個別嘅情況可以去大家去遷就咧。 嗱，所以我其實 有得猖狂啦。 明白，我其實咧想舉一樣嘅。即係歷史啊！咁因為頭先我哋都睇咗咧，1967年啦嗰個嘅緊急情況嘅規例條例之下咧，其實佢立咗啲咩嘢啦？咁有一個咧就係關於煽動性嘅言論，一個關於煽動性嘅刊物。我諗大家亦都可能要記得啊，其實以前咧1967年嘅時候咧，亦都有人咧。前嘅特區嘅問責官員咧，係因為派發一啲叫做即係煽動性嘅單張咧，而被捕入獄嘅。 都有啦，好似電台都有啦，一樣係咪啊？ 咁所以其實佢個限制可以好大嘅，你都唔介意？ 但係喺呢個情況係好特殊，係咪可以有人舉呢個條例？即係個條例會唔會我哋係去到真係你行一步都唔俾咧？唔會噶嘛，係咪佢立呢條例係唔可以有個時間性嚟控制先？再睇下一步點樣，因為你依家最主要，今日又即係佢後面個後台主人去點樣推動呢樣嘢？ 嗯， 依家香港政府，因為香港政府依家，你唔可能乜嘢都林鄭，可以乜林鄭？就算係坑渠側又林鄭，再嗱你連龍翔，你18區有每一個區議員。有嗰啲市政局， 即係其實你覺得最主要嘅一樣嘢，最主要一樣嘢就係平靜咗個局面先啦，唔好再有咁多衝突啦，係咪？好多謝曬啊，明白，多謝曬啊，葉先生嘅睇法，佢亦都頭先聽起上嚟，似乎阿葉生係即係經營啲商鋪嘅，咁啊近排嘅活動咧影響咗經濟 嚇。係啊，我估當然即係大家希望即係令到香港而家嗰個抗爭局面盡快去即係緩和啦。咁但係當然我估最重要責任喺政府度，而唔係話叫啲即係叫用一啲唔同嘅手段，包括你揾黑社會、揾警察，或者而家用嗰個緊急法，你叫啲人令到啲人唔敢或者去唔敢出嚟去表達你嘅意見，唔敢出嚟示威。你即使用呢方法，你禁得一日，你禁得十日。禁得100日，你禁得几耐咧？大家有啲抗争者话，如果你即系再进一步话出解放军，佢咪话翻屋企瞓觉咯？咁瞓完觉，你解放军你总会有走嘅一日，你嗰个紧急法你总会走嘅一日嘅，完嘅一日。咁你之后点算咧？你即系始终问题一定要固本培元，一定要固本清源去睇翻问题喺缘由，就系、是、政府冇去接受嗰个五大诉求。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最核心問題。如果你大家一路都去即係政府啊，好迴避，或者我哋社會將嗰個焦點轉移咗啊，而家好多嘅暴力啊，或者好多嘅爭鬥，大家唔希望見到。 即系就希望甚至大家放弃咗自己嘅基本人权嘅言论自由嘅权利嘅时候咧，咁就系非常之危险嘅。 嗯，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关注一下就系国泰事件啦。国泰集团咧，因为要系满足咧内地民航局嘅一啲嘅规定啦，咁所以咧有几位嘅雇员啊都系受到解雇嘅，咁亦都有工会咧，佢哋会系想发起咧，听日喺国泰城嗰度有一个嘅集会啦，咁但系咧，警方已经系表示反对噶啦，咁今日咧应该进行紧个上诉聆讯嘅，咁啊情况系点样咧吓？唔知道上诉聆讯咧结束咗未？咁但系近日国泰嘅入边啊又有啲乜嘢嘅新情况发生咧？1872-3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讲一讲你嘅一啲嘅睇法噶，因为国泰事件咧喺外国嘅一啲嘅评论睇上嚟咧，其实都是讲緊香港嘅营商环境，特别係以后外商喺香港嘅营商环境嘅。 与 CEO 对话2019登峰造极。 今集嘅嘉宾係国际著名设计师近帝强。 问问题係做创作最基本嘅方法，懂得点样问问题，了解个问题即係解决问题。 与 CEO 对话2019，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中文大学 EMBA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星期日下午2-4，香港电台第一台。 而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6，港台电视31播出。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Canada Sangha Hong Kong presents Karnataka The Sweet Sound CIBS 节目 Karnataka 黑帮之声。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Indian state of Karnataka together with some melodious music on RTHK AM 621， 同你介绍印度 Karnataka 黑帮嘅文化。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噶。頭先講到國泰事件，電話旁邊咧請嚟啊，係想發起集會嘅一個工會組織，就係職工盟啊，有職工盟嘅總幹事蒙兆達。蒙兆達你好。 喂，你哋好。 嗱，孟少达，你哋本来咧就系想喺国泰城嗰度咧举行集会噶啦，但系个日期系咪一再延咗啊？你哋本身系 系啊，本来我哋就系申请啊礼拜一嘅， 系 啊，咁礼拜一嗰、那个集会咧，就后来我哋收到啊警方方面嘅口头通知啦，就话国泰城嗰个集会嘅申请咧，多数都唔会批噶啦，咁佢哋话声称。就問咗律政司嘅意見，因為呢個申請咧係唔夠72小時嘅，咁所以咧我哋隨即咧就入個另外一個申請，咁我哋就變咗係想申請禮拜三嘅， 即係聽日啦， 聽日嘅時間啦，咁但係我哋入咗申請之後咧，亦都即係等到佢發咗嗰、那個反對通知書俾我哋。咁因為我哋都估計呢佢一再拖延呢諸多借口呢可能好大機會都會反對我哋嘅申請。咁我哋收到反對通知書之後呢隨即呢就係、是、透過律師呢就入紙提出上訴。咁而家呢其實最新鮮熱辣呢就係喺嗰個上訴委員會嘅即係聆訊當中嘅。咁亦都呢早前呢就剛剛有個休會啲委員討論，咁、那個最後結果係點呢？到一刻我都仲未能夠講到俾大家聽。 咁要睇下情況點啦。咁但係如果上訴不成功，即係話維持原判禁止你哋集會嘅話，咁聽日集會就冇㗎喇喎，係咪？ 嗱，就唔會係冇嘅，因為我哋覺得而家呢一個時間呢係一個好關鍵嘅關頭嚟㗎喇。咁所以我哋無論如何呢都希望舉辦一次集會，可以聚集到越多嘅即係航空業嘅員工越好，亦都希望呢其他支持嘅香港市民呢都嚟聲援。咁所以呢我哋個後備方案呢就會係喺聽日下午4-7喺愛丁堡廣場嗰度呢就進行呢個集會嘅，然後遊行到去太古廣場。咁但係當然，我哋嘅首選呢仍然係希望可以去到國泰城， 因为掀起咁大规模嘅政治清洗，用咁粗暴嘅手段去解雇员工咧，牵涉到最多嘅人数，始终都系国泰呢间公司。而我哋觉得即系我哋工会组织呢个行动，去面向翻老板咧，系一个即系理所当然嘅做法嚟嘅。 即系其实你哋而家就首选就希望继续喺国泰城嗰度举行集会啦。咁但系如果唔得嘅话咧，其实你哋都喺上诉委员会嗰度提出个替代咧，就系喺即系大花园嗰度做一个集会。 爱丁堡广场。 爱丁堡广场嗰度做一个集会，然之后咧就行去呢个太古集团嘅办公室咁样吓。呢个就系你哋嘅替代方案，就等上诉委员会睇下到底佢批准唔批准啦。嗱，你头先有提到话政治清洗啊，其实点解你哋会用上政治清洗呢个嘅词语去形容而家嘅状态咧？ 我觉得而家个情况都相当明显噶啦。今日我哋又收到一个即系空服员咧，国泰嘅空服员打翻上嚟，申诉自己系被解雇嘅。每一日都有解雇个案嘅增加。咁而总计咧，而家我哋收到嘅解雇嘅数字咧，有20个即系航空嘅从业员咧，已经喺今次嘅事件里边咧，系遭受到解雇或者系被辞职嘅。咁完全睇到个动机咧，就系喺中国民航局发出嗰、那个即系新嘅规定之后咧，国泰就系、是、进行了一个政治清洗，就是因应民航局的要求呢做政治审查。你看到有些个案呢，就是个公司召见了那个员工之后，就给几幅Facebook 的截图他，就问他这个 Facebook 是不是你个人所有的，他说是你现在被解雇了即时。然后个员工问他什么原因，他就不交代，话冇原因唔会解释。嗱，你见到好明显咧，一个又一个嘅个案发生咧，就系、是、国泰因应而家中国民航局嘅规定咧，系对员工进行一个政治嘅审查。 即系其实你哋今日 有即系不同意见喺或者曾经参与反送中运动里头嘅人咧，就会遭受到政治清算咯。 即系其实蒙少达，你哋今日收到嘅个案咧，都系类似嘅情况，亦都怀疑咧系因为佢嘅言论咧而遭受到解雇，系咪啊？ 系啊，冇错。 即系包括一啲可能喺Facebook 一啲私人嘅，即系唔系话开放俾公众嘅一啲言论，即系可能不幸被嗰啲一啲佢所谓咧 Facebook friend 去即系截咗图之后交咗俾雇主，佢哋都被解雇，系咪咁嘅情况啊？ 系啊，冇错，即系我哋见到嗱，有一啲个案咧，就系佢管理层咧就召见咗个员工之后咧，攞啲 Facebook 嘅截图出嚟，咁嗰啲 Facebook 嘅截图咧。其实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曾经他发表过一些言论啦，就关于他对于即是反送中运动那个看法的，或者个人的意见，或者呢他转载过一些联署的声明，甚或呢有啲嘅截图咧，只系关于佢个人嘅私人生活嘅。 明白嗱，蒙少达，我想理解一样嘢咧，就系即系国泰对佢嘅员工做咗一样行动啊。咁但系呢啲员工其实如果喺而家国家民航局嘅规定之下咧，佢哋跳槽去其他嘅航空公司咧，会唔会都有困难噶？ 其实我相信而家个门路系好窄啦，喺。即是香港的特别是机师来讲，是不是即是如果你看回香港的航空业，基本上国泰是已经有一个垄断的地位的了。国泰亦都是收购了港龙，在港龙的即是机师和空服员呢，亦都是在今次事件里面呢是受到政治清算的。所以两间航空公司呢已经不用想了。咁如果你话港航咧，亦都系本身我哋知道佢个背景咧，亦都系亲中嘅背景吓。咁因此，如果你话揾翻即系香港主流嘅航空公司有困难，除非即系可以跳槽到去一啲即系外资嘅航空公司。咁但系对于嗰啲被解雇嘅员工，佢可能有翻咁上下嘅年資，亦都可能會因為佢嘅年紀嘅關係咧，特別係空服員咧，係遭受到歧視咧，唔係咁容易轉職嘅。 明白，好多谢晒你啊，蒙少达，倾到呢度啊。蒙少达系职工盟嘅总干事，所以邱志勤即系睇嚟咧，民航局嘅呢一招咧， 係令到佢哋轉去其他嘅，譬如純外資嘅公司都真係好有啲困難，除非佢唔飛香港線啦。又 係啊，我估即係本身即係中國對香港整個即係經濟嗰個影響係好大啦。咁所以好似乎即係中國政府利用一個所謂經濟手段去迫使唔同嘅公司，特別一啲大企業去即係監視佢員工嘅私人生活，甚至唔同嘅言論啊、政治取態。我估呢個係一個整個對香港社會嘅一個私語，一個白色恐怖嘅情況。因為頭先都提過係講緊可能一啲 Facebook 嘅一啲私人嘅一啲嘅 post， 唔系话摆喺公众，大家任何人都睇到嘅。咁似乎呢一啲嘢都被人哋监视，咁第时可能我私人我同人讲电话，然后喺隔篱有个人录音之后放上去，都可能有问题。咁我估呢个对成个香港社会都有个好大嘅压力嘅。 今日节目时间咧到此为止，我哋有八点钟嘅新闻报道，拜拜。